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街上平地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电影《天下第一镖局》昨天在北京举行首映，影片由陶蒙喜执导，樊少皇、车永利、释延能、吕良伟等人主演，是一部展现古代镖师文化的武侠动作片，将于本周五上映。甄子丹主演的动作电影《大师兄》将于本周五上映，影片讲述了一名退伍特种兵在曾经校长的推荐下回到母校教学，在教书过程当中和学生斗智斗勇的故事。本周五，由漫威漫画改编的科幻动作电影《蚁人2：黄蜂女现身》将在全国院线上映。影片讲述了蚁人在背负着蚁人职责的同时，努力过好自己的生活。但二代黄蜂女又向他传达了一项紧迫的新任务，蚁人必须再次穿上战衣，与黄蜂女并肩作战的故事。京剧名家尚长荣、严兴鹏领衔主演的 3D 全景声京剧电影《曹操与杨修》将在本月30号上映。都市生活剧《月嫂先生》明晚开始在东方卫视播出。这部剧讲述了海外归来的发展心理学教授机缘巧合成为单身妈妈家的男月嫂的离奇都市故事。男主角吴奇隆这次搭档李小冉上演男月嫂打工记。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昨天，本市正式发布了关于推进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发展的意见，这是近年来北京市首个以政府名义发布的文创产业政策，明确了新时期首都文创产业发展的目标定位，这意味着未来北京文创产业的发展将有规可循。北京市交管局涉车案件侦查队昨天联合东城交通支队、和平里大队，在二环路主路内环方向下桥处继续联合整治摩托车违规上路行驶，1小时内一个执法点查处37辆摩托车。市住建委昨天表示，市区住建部门近期协调建设单位加快保障房项目建设进度，推进房源早分配，同时加快各区公租房摇号剩余房源整理和退租房源整修，具备条件之后尽快投入再分配。此外，本市还结合房源特点，通过网上快速配租的方式，预计年底前还有几个大项目近万套房源要启动分配，加快满足公租房各类保障群体的需求。市教委昨天发布一份指南，指南提出，本市将在近郊区重点项目和人才引进密集地区统筹新建10所左右的优质学校。另外，本市还将支持30所左右完全中学打通初高中学段限制，快速提升教育质量，支持30所左右在人文、科技、艺术、体育等领域学科优势明显、办学特色鲜明的学校，建设精品特色高中。近日，本市建立了首批11个城市动物粪便环保处理示范点，利用蚯蚓来处理城市动物粪便，下一步将在有条件的社区就地处理宠物粪便，还将研发家用处理箱。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5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5%。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呀。 光影印象， 林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快乐出击。欢迎各位在雄壮奇怪的音乐声中继续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四点有戏，我是赵亮。 哎，各位好，我是张帆。刚才你说这个叫什么音乐来着？雄壮和奇特的是吧？ 对，我是之前从来没听过这歌啊，昨天特意找了一下，这首歌来自于《黑子的篮球》第3季的主题曲，叫做 Zero 啊，是一个动画片主题曲是吧？ 哎，要说《黑子的篮球》。最近是有一部大电影叫做 Last Game 啊，它叫做最后一场比赛嘛， 终极一战， 终极一战啊，2天之后啊，8月24号全国院线上映啊，这个是引起了很多粉丝的叫好狂欢啊，这个黑子的篮球，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属于黑篮粉丝。 相对来说啊，还有更多的朋友一头雾水 啊， 是吧？ 有点略显小众啊， 真是这样啊。昨天好像是前天啊，做一个小测试，办公室里问了一圈，是吧？好多那个表示自己是忠实日漫迷的， 哎， 居然说了一句啊，什么不知道？ 哎， 啊，是吧？ 怎么可能 没听说过啊？确确实实有这样的哈。 哎， 刚才你说这篮球，我们就过去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赵亮啊，在基本上在 赵亮干， 赵亮在办公室 啊 为代表的啊，这一小撮不是那个那一伙人，就有一个 IP， 有一个题材大家最熟悉，就是灌篮高手嘛， 对， 是吧？什么时候又来一黑子篮球呢？这但是我说这个一点都不专业啊，因为有很多很多刚才赵亮提到的专业的这些黑子篮球的这些球迷们，这些粉丝们，确确实实是在盼望这部电影在中国的上映。虽然这个电影已经在1年多之前日本公映过了， 对， 但是丝毫不会减弱他们的兴奋的这个劲儿。 嗯， 刚才你放这音乐的时候，我还想说一句，这音乐叫什么？你说是奇特的音乐啊，雄壮音乐，我觉得叫抖腿音乐。我本来你一开始放这第一句的时候。那第一小节过去的时候，我发现我腿不停在抖，我想我这个人真是啊太没劲了，您听着音乐就抖腿，我一看我旁边是赵亮，这两个腿都在抖 就这种音乐给人的感觉就是这个，是吧？它能够提示你， 这个，是这跟我们后边节目差不多，吃喝玩乐打哆嗦， 不是嗨， 对。吃多了先去抖一抖啊，哎，这个黑子篮球啊，这个 IP 啊也是个老 IP 了啊，虽然说比这个 你放的这音乐说是个老 IP， 我以为是老字号呢， 比这个灌篮高手呢要年轻一些，但是呢，也是十年了。就为什么很多粉丝狂欢呢？说这个 IP 哦，刚好遇到十年是吧？ 对， 十周年， 2008年12月份是开始连载的啊，这个是藤卷忠俊所这么做的这么一部有关 篮 球的篮球漫画，对，这个呀，他跟这个灌篮高手啊，正好是，就今天为什么说他，就是正好他跟我特别喜欢的灌篮高手走上了两个，可以说是极端，这极端指的是叫做风格类型的极端， 就是虽然是都是篮球，但是他打的方向不一样。 哎，对了，这个黑子篮球的讲一什么事儿哈，就大概说说这个故事。首先说的这个是叫地光中学篮球队，你说这个篮球队他能打好篮球吗？他地那么光，他滑呀。上帝的地啊，光芒的光啊，地光中学篮球队啊，辉煌的历史当中啊，拥有这么有五位。被称之为十年才有一位的奇迹的世代， 哎呦我的天，这是日本话翻译过来以后啊， 哎，是吧？ 不是特别通，就是说十年一遇这种篮球的奇才， 哎， 是吧？ 其实我们姚明人家说叫百年千年一遇啊， 嗨， 可能比不上他啊。然后呢，就说他们这波人很厉害啊，然后到了高中依然是呼风唤雨，撒豆成兵，谁打不过他们啊？然后呢，在这个奇迹的时代当中，拥有第六位成员。就是这个人他是特别不起眼的，就是然而他就是主角，就是黑子，全名叫黑子哲也啊。那这个他呢也选择了一个新的一个学校啊，篮球队叫成林高校。然后在这儿呢他遇到了另外一个男主角叫火神大我，这个人是从美国那边回来的，就美国那边打球特厉害啊，然后从那边回来的。然后两人相遇之后呢，就是这个一起挑战其他人。这个黑子篮球我是看漫画呀，我是哎真是不瞎说啊，我看了半本，就第一册，第一季第一册， 真看过 啊，看了半本我就看不下去了啊。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他在篮球层面上不是我期待的那样，我并不是说他不好 啊， 就是这个黑子哲也呢，我看的那里边就是他有一个绝技，就是说他特别的弱小啊，在这个场上就是存在感不强，但是呢，他有一个绝技，就是他会隐身，就是。反正你忽视他嘛，忽视他之后你就看不见他，但是他传球特别的好，然后经常送出特别诡异的助攻啊，这是成为他的一个绝技。诶，这个其实他就是一种很梦幻的这种，就是一种很出离现实的啊，这样的一种诶比较魔幻的这种诶这种方式。那这种风格其实是受到了很多很多粉丝的这个喜爱啊，直到今天我们看到这个 Last Game 当中啊，他也有非常上佳的表现。诶，那么另外一部作品呢，就是灌篮高手呢，这个其实是更加的大众化，80后好像还差一些，尤其很多90后的朋友说，我那是就是灌篮高手点燃我的篮球梦啊，真的有很多人是就是看灌篮高手去，甚至是第一次接触篮球去学篮球啊， 从那个开始启蒙。 对对，但是更多的人如果从这个叫做这个影视作品的角度去看灌篮高手呢，大家都会这样说，说灌篮高手它是一个就是篮球只是它的一个外衣啊，实际上它讲的是少年的成长啊，哎，这个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内容，其实就是关于一个尤其是一群不良少年他们如何找到自我，哎，如何这个在这个篮球的世界当中不断的成长，不断去克服自我的一些这个劣根性啊，然后成为一个成熟的男人。实际上这个是他的叫故事核心啊。那么 为什么你今天要特别重点的说到这黑子篮球的时候，就特别重点的要提到灌篮高手呢？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挑的一个机会，是吧？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会，因为我知道有很多这个灌篮高手的这个粉丝呢啊，是对黑子的篮球呢是黑的，是吧？ 对对对对对 啊，这个你看这个名字起的黑子篮球，我开始不太明白的时候，我还想黑子这不是网上一个用语吗？ 黑 子黑子，那其实人家没有关系，人家黑子哲也。但是今天说到这两部的对比呢，恐怕就要引起很多很多人的这争议了啊，因为我也知道黑子篮球的这个粉丝呢，也不一定就对那个灌篮高手特别感兴趣。 啊， 是吧？ 因为这两天我是在网上不断的游荡卧底蹲坑啊，我看一看粉丝都是怎么说。 啊、情报有不少 啊，这个互相攻坚者有之。 首先我问你一个问题 啊，你刚才说了，你说这个《灌篮高手》应该是历史更悠久，它更早，所以有人就说了，说啊，你们那个太老了， 啊， 过去式， 对对， 这个年轻。 嗯，您 这是一优势吧？你从年龄层来划分，粉丝可能更年轻的倾向于黑子篮球多一些。 是是是，是这样的。而且呢，这个黑子篮球它就是因为它是有灌篮高手珠玉在前，所以我们说他在创作这个篮球题材的时候，你想他怎么，如果他不是拥有自己很独特性，他怎么能 没办法脱颖而出？ 对， 嗯嗯。 所以这个呢，无论是我们不知道啊，就是说到底这个作者藤卷忠俊有没有受到过灌篮高手的影响， 嗯， 这个不得而知。但是我们说确实黑子篮球它是开启了另外一种风格，而今天我要更就是想跟大家互动的就是，你会发现啊，在体育题材尤其是篮球题材的影视作品当中，你会发现它不是灌篮高手的风格，就是黑子篮球的风格，顶多是二者合一出来一个不伦不类的风格。就是说， 你说所有的吗？ 几乎所有的题材啊， 嗯， 要么它就是非常的现实，然后呢，以篮球为外衣为题材，讲了一个成长的故事啊；要么呢，它就是很梦幻， 嗯， 就是这个，就是这人呢，他基本上他就等于就像少林足球一样，没有足球，全是少林， 嗯， 啊，他， 嗯， 就是特别梦幻的那种， 嗯， 那种这种 甚至都影响到了《西红柿首富》。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你会发现，哎，这体育题材，尤其是这个球类哈，篮球、足球，这是我们这个最喜欢的运动之一了， 嗯， 或者最大众化的，对吧？ 嗯， 那它这两种风格，其实很多人就会在这两个风格当中之间去摇摆啊， 有人有选择， 嗯， 有人就是摇摆不定。 哎， 你刚才，那你今天这个范围是要？只说篮球呢，还是 说 所有的？只说篮球， 啊。今天我准备了大量的篮球题材的电影啊，一会儿我们写实风格，一会儿我们魔幻风格， 嗯， 一会儿我们可能用魔幻现实主义，你知道吗？ 嗯 啊，各种各样的风格。 那听听大家的补充，好吧？ 哎， 您知道的哪些关于篮球题材的影视作品？ 对， 真人的和动画都算是吧？ 哎，对对对，没错啊。好，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等待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首先，我们来听一听《黑子篮球》啊，《最后一战》它的中文版预告片。 好好的享受绝望的感觉吧，从现在开始你们就要好好的享受绝望的感觉吧。 开始反击， 终于轮到我来给你们露一手了， 真正的决斗才开始呢。 如果只有赢这一个选择，死也要赢。 我的投篮不会有失误， 却是命， 我们绝对不会输给你这种人渣。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小张，来北京五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来，抖腿的音乐又来了啊， 嗯， 咱们篮球迷们一块走起啊，甭管是黑篮迷还是灌招迷啊， 这两个简称 咱们互相 PK 一下吧。传说中的帅哥说，啥也别说，看我头像放大啊，我放大一看，这就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场面啊。这个樱木花道， 这是灌篮高手里 流川枫啊，两个人在就是最激烈的啊，最难的那场战役，打败了全国第一的那个部队啊，山王工业之后，两个人是因为这两个人是死不对眼啊，然后两个人终于是配合了一下，然后完成了这次胜利，然后两个人终于击掌了，这就是 非常具有冲击力的那一幅图啊，对、哦、我印象很深刻， 是经典图 啊、嗯。然后那个他那个就是在原漫画当中啊，旁边还有一小图，就是两个人砰把脑袋又扭过去了，哼， 还是不忿， 对对对，还是看不上啊。这个《灌篮高手》之所以很多人特别喜欢他。其实在篮球层面当然它是非常写实的，而且它还给我们普及了很多的这个规则 知识 啊。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它会像我们非常熟知的，尤其90年代大家都就是刚刚喜欢的这个NBA 的各种文化它去致敬、 嗯、 啊。当然那个时候呢，因为这个井上雄彦他没有买到版权啊，就是 NBA 不给他授权啊、 嗯嗯、 所以他呢只能真的就是说就是去模仿、 嗯、 然后呢你比如说他是会让那个樱木去买那个鞋、 嗯、 那个鞋其实就是我们都特别熟知的就是 Michael Jordan 的那个系列、 嗯、 但他画成那个样子然后还不能有那个标、 嗯、 你知道吧、 嗯嗯、 啊但其实大家都知道 就是心领神会就行 哎、 嗯、 还有就是他塑造的樱木花道的这个角色他的特点包括他的性格和他的技术特点、 嗯、 都很像篮板王罗德曼啊就是在那个年代的人都特别特别对这个呀津津乐道 流行文化的符号在里面都有、 哎、 而且特别是关于篮球这题材的、 哎、 我就前两天看一个那个什么他们说就是说这个日本的日漫啊跟这个体育题材结合啊、 嗯、 什么足球网球篮球乒乓球什么都有啊、 嗯嗯嗯、 然后就说到这个篮球的事儿他们有一个朋友在底下发问嘛 啊 说那个你看前两年那个科比都退役了啊日本篮球为什么还不行呢、 啊、 我说这话从何问起呢我就看了他这个文章怎么叙述 啊 后来就看里面说啊说这个当时灌篮高手的这个完结篇啊、 哎哎、 是在1996年、 哎、 1996年对于篮球迷来说 NBA 的球迷来说是太重要的一年份 嗯 他、 嗯嗯、 就叫 黄金一代 黄金一代、 嗯、 96黄金一代、 嗯、 说这个年份的这个吻合啊这说明日本人对篮球多么的重视、嗯、是吧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日本篮球的实际的这个比赛当中是不可能的是吧没有出头之日但是他对日漫的这个影响太大太大、 嗯、这个灌篮高手当中如果你现在回忆一下你会发现啊井上雄彦非常厉害的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条成长线啊因为 你刚才说讲这个少年成长嘛 对从一个自大的门外汉啊然后呢他内心又是很悲苦的因为家庭很不幸嘛、 嗯、 啊最后他真的是就是成为了一个篮球手、 嗯、 有追求的篮球手、 嗯、 啊然后流川枫呢是从一个无所事事的一个大男孩然后到这个自己要追逐梦想啊最终他是要到美国去啊、 嗯、 那么这个其实最令人感动 还是要到美国去 对、嗯、最令人感动的是谁呢是三井寿的故事、 嗯、 啊因为三井寿他是一个叫浪子回头迷途知返、 嗯、 东山再起啊、 嗯、 这样的一个故事特别特别的感人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段三井寿的故事的回顾、 哎、这是照亮珍藏 嗯来我们来听一听 是因为我的一句话大家涌起了反败为胜的希望然后难道说已经不行了吧？当我放弃胜利的希望，那个时候，啊，不到最后，绝不能够轻言放弃。放弃了的话，就等于比赛提前结束了。啊啊！不可以放弃，放弃的话就等于比赛提前结束了。 小姐，各位， 都别吵，今天不可以让三井寿上篮的。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 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黑色篮球啊 ，Last Game 这首歌叫 Against the Wind 啊， 那关键刚才让我听串了，我听成全北京最什么什么的篮球样板间， 嗨， 后来一听不是广告是吧？那个刚才这段是你珍藏的啊，《灌篮高手》当中的那一段是吧？ 对 啊， 其实三井寿的故事呢，大家也都比较熟悉了，只要是《灌篮高手》的粉丝，无一不会对三井寿的个人成长记忆犹新啊。 看起来好像今天还是灌篮高手的这个粉丝会多一些呢。 当然 看到这个可能是我们这个节目这个年龄还是稍微大一些是吧。 这话说的 圆说 啊，不是，我是相对来说那个他们都说黑子篮球确实这个粉丝年轻化嘛是吧。圆竹林说了篮球就是的灌篮高手。 那还 没看过。还没看过什么呢？您看过的可能我估计很多人是看过漫画，但是对于我们知道灌篮高手有这个动画片，但是一直没有剧场版，或者没有真人版，对吧？ 没有真人版， 剧场版 是 有 的， 但是好像更多的还是动画片本身，那个粉丝受众更多。 对啊， 然后 这个真正的就是这个铁粉啊，还是对于动画片有所诟病的啊，因为这个漫画实在是太精彩了， 就是还是看书看得多。 对对对，确实啊。 他还说了，这个足球就知道足球小将啊。然后最喜欢的是网球王子了。 这个足球小将和网球王子就是各自领域的黑色篮球啊。 哦，是这么类比的。 对，真的是，尤其是足球小将啊。足球小将太像黑色篮球了。 哎，这说到这位的心里了啊，如果来生还能遇见你说黑色篮球就是篮球版的网球王子。 很有意思啊。好，那么咱们一会儿下半段回来继续跟大家回顾一些啊非常精彩的篮球主题的篮球题材的 影视作品。 影视作品啊，这些当中有的是偏向于灌篮高手的写实风格的，有些又是偏向于黑色篮球这种梦幻风格的。 还是希望大家多补充啊， 哎， 到底您看过的还有哪些我们还不知道的篮球题材。 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品牌盛典 VIP 名额要没了。 谁呀？ 全包圆儿。 咋的了？ 北美白橡木实木家具、智能卫浴、纳米净水、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才999一平米，这种 VIP 待遇要没了。 哦，谁呀？ 400-6066-8866，全包圆儿，逢周末还送烟机、灶具、空调的全包圆儿。 哦，咋的了？ 优惠名额要没了。 哦，打400-6066-8866啊。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看上全包圆的样板间了，橱柜特棒，家具特棒，风格特棒，电器特棒，卫浴特棒。 你打400-6066-8866定了吗？赶上周末定还送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和美的空调了 啊！我想再看看， 人家就剩20个名额喽，现在还免费升级成智能卫浴、纳米直饮净水机、进口北美白橡木家具，还是999元每平米不加价，还免设计费。要不您再想会儿？ 400-6066-8866，喂，全包圆吗？我周六过去，给我留个名额。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品牌盛典 VIP 名额要没了。 谁呀？ 全包圆。 咋的了？ 北美白橡木实木家具、智能卫浴、纳米净水、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才999一平米，这种 VIP 待遇要没了。 哦，谁呀？ 400-6066-8866，全包圆，逢周末还送烟机、灶具、空调的全包圆。 哦，咋的 了？优惠名额要没了。 哦，打400-6066-8866啊。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我看上了全包圆的样板间了，橱柜特棒，家具特棒，风格特棒，电器特棒，卫浴特棒。 你打400-6066-8866定了吗？赶上周末定还送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和美的空调呢。 哦，我想再看看， 人家就剩20个名额了，现在还免费升级成智能卫浴、纳米直饮净水机、进口北美白橡木家具，还是999元每平米不加价，还免设计费。要不您再想会儿？ 400-6066-8866，喂，全包圆吗？我周六过去啊，给我留个名额。

哎呀，盼了这么多年灌篮高手黑色篮球来了。 这是一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啊、一个感慨哈。 这个 灌篮高手你大概当时接触的时候是什么年纪？十几岁？ 对呀、啊、上应该是上小学初中 那 时候。那 就恰好是你看到的是讲这个少年成长少年起点啊，从你那个年龄也是一样的道理。 其实那时候没看出那么多东西来 啊，就是爱看个打篮球、 就是、就是为了看篮球 啊。后来发现呢，那时候一开始是看到电视的动画片， 嗯， 后来发现漫画比动画好看多了。为什么？ 回去就翻书去了。 对，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漫画，他会把这个特别具有冲击力的这些画面呢，他是定格的。 嗯， 定格的之后，他其实还带给你一些想象的 空间。 对，尤其是他这个漫画画起来，他有一些自己的这个手法呀，我记得很清楚。比如说那时候，这个有人跟我讲，他说你为什么感觉到这个人速度很快？是因为有速度线。就是这个人跑起来的时候，你得画了很多线，所以他在你心中那个形象呢，他跟这个动画动起来之后，他是不一样的。 嗯， 我那是第一次感觉到，哇，这我说这个画啊，它静态的居然比动态的它的魅力更大啊。然后这个还有就是说，《灌篮高手》在同学之间的流传也是特别广啊。那个时候就是你像我小时候看这 NBA 看不着啊，就不像现在转播这么多，咱们又有这个网络平台，哪怕付费观看也是很方便的。那时候就是这个转播它一般就是，我记得啊，中央舞台的好像是某个周四是周几啊，下午 有 那也看不见啊， 人家上课。 哎，对，所以那时候就是各种地方去找啊，就是等着盼着电视播的时候能看一看集锦。 那我能不能把这时间线捋一下，就是你先接触了灌篮高手， 不是， 后来他 不是。是先 还是 NBA 知道 NBA 了， 知道 NBA 之后，然后再灌篮高手找一些对应，说啊，那写那个樱木花道，他肯定就是那个罗德曼啊，所以他差不多是同时代的嘛。 就是现实的比赛，这个和漫画以及动漫，他在这个文化领域的补充， 哎， 使得你成长一位篮球迷。 确实啊，那个时候特别的激动人心。那么这个风格呢，就是说他在篮球层面他是偏写实的啊， 就是灌篮高手。 对，就是哪怕他的动作再夸张，他也是基于现实的篮球的这个可能有的基础之上。说这人身体素质再好，对吧？他也不会说脚不沾地儿他就跳起来。哎，这肯定不会这样啊，他还是比较写实风格的。 但是一看到这个黑子的篮球的时候，我想各位可能刚才我们看到的平台上很多朋友的反应也是这样的啊，就觉得那个说好和说不好的都觉得那个应该是写意的， 对 吧？ 对对对对对， 完全和这个灌篮高手的风格是不同的。 对，其实这个你要说有一部电影，其实大家也都提到了，就是《空中大灌篮》啊， 乔丹 96年乔丹和兔八哥一起主演的啊，对乔丹的演技提出特别大的挑战。我还看过这花絮，乔丹就在一个绿屏前面啊，对着一堆空气，然后自己在这演。 因为那有好多动漫人物嘛， 对对对啊，全是因为全是后贴上去。 对对对， 这个里面就是既写实又写意。我当时看《空中大灌篮》看的特别不爽。因为我就是很不喜欢他那一套特别夸张的东西， 就写意的东西了。 对、 啊， 就是乔丹在这个动画世界当中打篮球啊，让人觉得很别扭。因为那些家伙们那个篮球太厉害了，虽然他们也是偷了现实世界当中这些球星的技术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啊，这个是也是怎么说都有啊，有叫空中大灌篮，还有就翻译叫宇宙大灌篮的啊，是跟一群外星人一起比拼。这一段讲的是呢，这段很有意思啊，就是乔丹被抓到那个兔八哥那个世界当中了，然后被招安了嘛，不是，就是被说服了，说你要帮助我们对付外星人啊，要不然把我们这些动画人物全抓走了啊。然后乔丹说，那你们有没有谁打过篮球啊？谁都没打过。然后来了一个美女的啊，一个小兔子啊，她这特别厉害啊。最后乔丹说，行，那我决定跟你们并肩战斗，那个把我的装备得拿过来啊。来，我们来听听这个片段。 你们其中有哪一个曾经打过篮球啊？ 我打过，我是来应征球员的。嗨，我叫做兔小妹。 小妹， 是啊。 你好，我叫做兔宝宝。要不要来玩斗鸟啊？娃娃， 娃娃，上场啊，宝宝。 好。有一 好了， 好了。哎，来，我来。 那个女孩有一套。 怎么样？ 不准再叫我娃娃。 怎么样？ 哎，后会有期喽。 表现不错。 哎呀，他对我一见钟情啊。 嗯，看得出来。 哦，是啊。 好了，球在哪儿？我们开始练球吧。借我一双球鞋穿好不好？ 球鞋啊。哦，对不起。 到我家里去，帮我把打篮球的装备都拿来吧。 到你家里去，你给自便吗？ 对啊，不管拿什么，千万不要忘了北卡的短裤哦。 短裤？别要吧。 每一场比赛我都穿在公牛队球衣的下面。哎，我穿完都有洗的。真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哎，刚才听了一段就是《太空大灌篮》这个片段啊， 光听声音太不习惯了。你说乔丹这么说话， 没办法， 说太委婉了 啊，说英语你听不懂啊，哎，只能听这个。这个应该是台湾的配音， 对对对对对， 啊， 96年的作品啊，其实96年的当年就在中国上映了。 嗯， 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在提这部电影。邱悦然说，节目前面没听，这个80后的我表示只看过《灌篮高手》，没看过《黑子篮球》，但是有一部电影必看，就是刚才这个， 哎， 《太空大灌篮》。 对，太空大灌篮很有意思。 提到了当中人物了啊，班兔和乔丹，二弟和真人制作啊，还有巴克利大猩猩。啊，尤因伯格斯太棒了。 嗯，就是那个年代的顶级球星啊。现在这个 回，其实那个时候是不是就是刚好我们说那96是一个分水岭？ 对， 96黄金一代成长起来，像科比他们，像马布里他们，他们是替代了前面那一波人，是吧？ 哎呦，你还可以啊！ 不是不是，就是 你还知道马布里跟科比是一波的呢？ 受你受你影响吗？差点记错了。 这个跟过去说再见，他说有一部叫《卡特教练》的电影，讲的是每个人都有梦想，只要努力一定会成功，大概是这意思。确实，《卡特教练》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部篮球题材的电影， 这是真人了。 啊，嗯，对，那么你说到这个美国的篮球题材电影，其实在美国电影当中，篮球题材也是属于小众啊。虽然我们说这个美国，它的篮球文化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深厚，也很有底蕴，而且就是在很多人的生活当中呢，可能就是只有篮球， 离不开。 哎，那说到这个篮球题材电影，我是特别喜欢的一部，或者说是如果你挑唯一一部吧，我会选择这一部的，就是丹泽尔华盛顿和雷阿伦共同主演的，叫做《单挑》啊。这个讲的是父子情，丹泽尔华盛顿呢是一位， 是近些年的，是前 不是，是很多年以前了，啊，这个电影是1998年， 哎呦， 啊，导演是斯派克里啊，就是纽约尼克斯队的忠实粉丝， 哦， 啊，那么这个我是看到这个电影啊，我才感觉到说，哦，原来美国人呢他的生活是这样，而且我觉得啊，超级巨星也有烦恼啊，是这种感觉啊。他讲的是一对篮球父子，可以这样讲啊。这个丹泽尔华盛顿呢，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就是有天赋有才华的一个篮球手，然后呢，他从这个雷阿伦小时候他就教他打篮球，但是他的方式有一些过激，就是说，对于自己的孩子吧，少一些关爱，就是这个爸爸比较狠啊， 那是曹操对曹丕嘛， 呵，哎，有点那意思啊。然后呢，有一次呢，他就是误杀了，就是他是误杀了自己的妻子。啊，然后因此而进了监狱，但是他的儿子对他是很不理解的，啊，一直是对他存在这种误解啊，后来呢有一个机会，就是说如果让你的儿子到某一支篮球队去打比赛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减刑，啊，他就跟儿子就出狱跟儿子商量这个事儿，儿子坚决拒绝啊，因为他特别讨厌他爸啊，然后最后两个人怎么办呢，就是来一场单挑吧。 所以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单挑。 单挑就像儿时那样啊，父子二人再次对垒，但是这一次能够予取予求的可不是父亲了，而且还要，你知道打篮球要拉计划的啊，那个雷阿伦小的时候嘛，是吧，这个父亲就欺负他啊，这完全是碾压式的， 哦， 那么现在呢父亲老了啊，又有求于他，然后儿子就在这个时候就是有一种非常，其实他是故意的，就像儿时父亲对自己那样，完全是还给他啊，来我们稍微听上两句吧，这个是因为实在是 很有意思， 没有这个普通话的配音啊，是一段让人就是又感叹又能落泪的这个片段，单挑。 one. That's the only best you get in all game. Check. One. I can count. It's one. Two. 2-1. That's something you taught me. That's right. I taught you well, son. A lot of things you learned from me. It's your ball. What you 你听这段的配乐就能够感觉到他的那种情绪啊，这配乐有点主旋律的意思是吧，就其实两个人的情绪在这个时候是非常微妙的，这父亲是特别想恳求儿子，但是他又不肯认输，他一直是这样的一个性格， 我听了音乐像宾虚 就那种感觉啊，哎，这个电影非常非常的经典，然后 我不知道这个， 我也很惊讶，就雷哈伦的演技非常之好，比如说丹泽尔华盛顿影帝啊， 那等于是20年前的电影， 对， 是吧？ 金球奖终身成就奖啊，开玩笑的啊，哎，是我最喜欢的美国演员啊，那么这部电影过去之后，我们来说一个比较，这个就是这个单挑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啊，它就是一个其实是一个现实题材，讲的是， 而且这个美国它有具有那个街头篮球文化嘛， 是 吧？ 是这样的一 个 故事， 这 个 特别的有意思， 哎。咱们再听一个这比较拧巴的现实题材，这是马布里啊，这个就是电影 哦，他那个 我是马布里 个人的那个， 哎，就是马布里的个人的这个励志的故事，个人的救赎，我们都已经非常熟悉了。咱们北京的球迷，北京的观众也是特别喜欢的马布里，对吧？这个都亲切的称之为马政委，是吧？可是呢他的这个电影就拍得非常的奇怪啊，就是哎呀，这个电影其实我是抱着很大很大的期待去看的啊，可是呢他这帮队友没一个是真正自己的队友啊，教练也不是自己的教练，讲的这个故事呢也貌似是他的一个故事啊，还请了何冰来充当闵鹿蕾这角色啊，很有意思啊，我们来听听这个片段。马布里来到新球队，他说我们要夺冠啊，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来一外国人就告诉我们要夺冠呢？ 马布里 New faces 啊， 今年新签的球员张小亮杨希啊 Nice 我听懂了，关键我怎么就 nice， 老马说他之前看过你们打球，说有你们在他更有信心了。 啥信心？ 总冠军。 这他跟哪儿认识？ 他们老外怎么个个来自说拿总冠军，根本白菜似的。 嗨 Richardson， What's up hey God What's up guys， 对于新来的球员咱们简单说两句，第一，认真训练，不认真训练这支球队不欢迎你。第二啊，我想说说咱们之间这关系，我不是你爸，我们也完全没必要处成亲戚朋友。你可以讨厌我，可以烦我，但是你必须服从我，服从这个球队的纪律。咱们队有三样不允许。第一，解释。第二，理由。第三，谎言，坚决不要听到。那说我这脆弱的小心灵，我受伤害了怎么办啊？好消息，你至少被我注意到。那我委屈好办，我告诉你怎么办，忍着，绝不允许把委屈给我写在脸上。在脸上我只要看到一个表情就是站这儿了，我可以，我行。现在请老马站到这儿，欢迎马布里。 哎啊，刚才听到的是电影《我是马布里》啊，这个电影的票房很一般啊，与马布里的影响力实在是不能同日而语啊， 对，跟傻柱的影响力也不能同日而语，是吧？ 傻